正在参加第31届奥运会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高级代表团团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8月5号会见巴西联邦共和国临时总统米歇尔·特梅尔并进行了交谈。崔龙海同志向巴西联邦共和国临时总统米歇尔·特梅尔郑重地转达了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同志的亲切问候。临时总统米歇尔·特梅尔对此深表谢意，并请代表团团长崔龙海同志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阁下转达自己由衷的问候。崔龙海同志谈到我国人民在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下大力开展贯彻党的七大决议的斗争后，声明了朝鲜政府要发展朝巴友好合作关系的立场。临时总统米歇尔·特梅尔强调，巴西政府将进一步发展巴朝友好合作关系。这一天，崔龙海同志分别会见了瑞士联邦圣马力诺共和国的国家元首、安哥拉共和国、赤道几内亚共和国、赞比亚共和国的副总统。